让坏伴侣吃风沙，愿意换情人吗？肯不肯一只骆驼换了他？他都不能信服与同游惑我，他假使不可爱现场换了他，但还是要考虑吗？茶叶再发售，羊皮再发售，赌上买吗？舍得不要吗？你说吧，我要是我。